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御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演出。由北京央华出品，万方编剧，立陶宛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执导，孔维冯倩珍联袂出演的舞台剧《新原野》即将于本月9号到12号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话剧《新原野》改编自万方的中篇小说《杀人》，并命名为《新原野》，向其父亲曹禺致敬。话剧《老舍赶集》将于本月19号、20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登台。北京儿童艺术剧院今年6/1将推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北京童谣》。生动中国艺术名家端午诗歌朗诵音乐会将于6月18号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拉开帷幕。接下来是和故宫有关的几条消息。从本月起，故宫博物院内的三大展览将集中对公众开放，其中在国家宝藏节目中圈粉无数的石面石鼓将搬入建亭新馆。另外，明清家具馆本月将对公众开放，精挑细选的2000件明清家具精品将和观众见面。值得一提的是，南薰殿作为故宫很少有的明代古建筑也即将对公众开放，将重点展出明代的家具精品。第三大展馆就是为《清明上河图》搭建的互动展演装置，本月18号将和游客见面。这一展演以观众体验为核心，最大程度的给观众呈现一幅活起来的《清明上河图》，让观众可以走入画中，穿回繁华的北宋都市。临时搭建的展演装置，一场可以容纳48人。在故宫停留3个月之后，展览还会被整体搬到英国，第三站是法国卢浮宫。我们再来关注两场讲座。重新认识礼乐文明讲座将于本月11号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讲。讲座《图说紫禁城中轴线建筑的历史与文化》将于本月13号在国家图书馆开讲。接下来再来介绍一本新书《故宫的古物之美》。在这本书中，作者祝勇选取了18件故宫藏品，以18篇散文讲述国宝的前世今生，连缀起故宫的艺术史。祝勇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出版过《旧宫殿》《故宫的风花雪月》等多部作品，获得朱自清散文奖等多个奖项。再为大家推荐一部小说《摆渡人》，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是英国文坛备受瞩目的实力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在出其不意的情节架构中饱含感人至深的真情，贯穿人生思索和人性独白。摆渡人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一举摘得5项世界文学大奖，版权销售覆盖33个国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亲身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话剧《当归》特约播出。曾荣获第14届大学生戏剧节最高奖项金刺猬奖的话剧《当归》将于5月8号到11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聚焦逃离北上广及逃回北上广的社会现象，汇聚了中戏知名导演王小凡、实力编剧张晶晶等重量主创。本次更由铁路文工团资深老戏骨陈立实力加盟。购票电话400-635-3355，优惠详情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北京演艺集团梦想成真5月演出季正在进行中，演出季期间涉及杂技、儿童剧、戏曲、曲艺、民乐、歌舞等多个艺术门类，全方位展示各院团的创作实力，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这次的梦想成真还会给观众带来哪些实现梦想的机会？儿童剧的加盟会带来哪些新的形式？音乐会又会有哪些独特的设计？一大波精彩演出席卷而来，让人目不暇接。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跟随演出季梦想成真。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晚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梦想啊，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了。 那五月演出季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哈、今天也是来了几位好朋友跟我们一块来聊一下哈、这样的一个演出季的相关的活动。我们先来请出现场的几位嘉宾，我们请出北京演艺集团总经理助理董宁，欢迎您。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帅哥高磊还有美女赵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好久没见。 欢迎董总。 欢迎 谢谢。 我们再来请出啊，就是因为演出季当中有很多系列演出嘛， 对， 然后今天有几个系列演出的这个代表剧目的代表的这个主创人员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来请出北京民族乐团副团长、国家一级演员生如夏花现代民族音乐会的总导演李长军，欢迎您李导。 两位主持人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其实呢李团啊也是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忠实听友、刚才上节目之前还拉着我的手说，小高啊你是早上起来那个出发吧那节目里边那个高帅里边的高吧、 对， 我说我就是那高。好，今儿我就见齐了，之前我见过帅， 对， 今儿我见着高、 真的是见了本人之后可能就不想听上我们节目了、 就很失望了。 不会， 哎呀，我还是离开吧， 忠实听众。 谢谢李团支持啊。 谢谢。 我们再来请出北京儿艺优秀青年编剧张运先，欢迎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 我觉得儿艺的老师都带有这种亲和的气质哈。 当然，而且张老师现在还是即将成为两个小宝宝的妈妈了，对不对？ 对，怀了二胎。 对，好幸福，满脸洋溢着幸福感。 所以这个做出来的儿童剧应该是非常的接儿童的气儿的哈。 那当然了，我们这样的大儿童我们也要去看。可以吗，张老师？ 没问题。 好，那我们再来请出今天的第四位嘉宾哈，来自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青年编剧丁家鹏，欢迎您，丁老师。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 好，丁老师欢迎您哈，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丁老师可特别有才，待会儿我们得聊一聊哈。这么着，我们先来聊个旁的，其实也不是旁的，因为我们刚才节目开始就提到了，我们的整场的系列演出都有一个关键词是梦想。 对， 其实这个梦想这个词最近几年聊的特别的多啊，我们通过各样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媒体也跟大家一起来聊到过这个词，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既然来到节目当中了，也问问在座的几位嘉宾，那你们的梦想又是什么？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梦想实现了吗？来，那我们先问问丁老师吧。 说到梦想其实特别切题。 嗯， 春秋笔啊是当年啊有从80年前从梆子移植成京剧，那么后来在梆子比较少见了，80年后的今天又从京剧移植回梆子。曾经呢我爷爷特别喜欢戏，他就是因为没有看见马先生在我们老家演春秋笔，很遗憾，也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所以我当时的一个梦想就是让我爷爷看到这出戏。 对哦，就是在这个梦想成真演出季当中，河北梆子剧团啊，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带来了一个剧叫做春秋笔。 对， 然后本身这个剧其实就是丁老师的一个梦想。 嗯， 然后一直是应该是从小就种植扎根到心中的一个梦想吧，这算是一个艺术梦想。 对， 我觉得好有想法呀， 而且是有一种传承的关系在里边，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咱们一会儿也要具体聊一下这部剧的前世今生哈。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问问张老师吧。张老师，您的梦想又是什么呢？ 在当妈妈之前，我的梦想很简单，我就是想写出像哈姆雷特啊那样子经典的戏剧作品，可以被后人铭记。因为我觉得如果太容易实现的就不叫梦想了，就是理想了嘛，所以梦想一定要有一点不切实际。但是现在我的梦想反而很简单，因为我想我马上就要迎来我的第二个孩子了，我觉得能做一个称职的好妈妈就是我的梦想，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然，尤其是两个宝贝同时在你面前的时候，有的时候年轻的妈妈就会慌乱。 对， 但是我相信张妈妈一定不会的，对不对？ 所以我要一直努力的学习。 加油加油。 谢谢。 好，我们再来问问李团，您的梦想又是什么？ 哎呀，我的最大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哦，什么？ 就是我们最早叫北京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我在团里工作了也有十几年了。 是， 其实之前一直想是有一天我们团要能独立，成为一个专业的职业的民族乐团就好了。 那您现在应该还在双井吗？不在双井？ 还在双井，但是我们已经独立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北京演艺集团把我们从北京歌舞剧院分离出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乐团。这是我最大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哇！而且现在为了让我们的剧团更好，能够有更多的优秀的演出，还在继续的这个梦想，对不对？ 继续实现我们的梦想。 好， 在路上。 最后问问咱们的董宁总经理助理，董总来说说吧。 我觉得特惭愧，因为我一听大家梦想的时候，我在想，哎呀，现在年龄随着越来越大，离梦想越来越远。原来还想，哎呀，这一会儿有一个美好的梦就来了，特别容易就产生了各种的这个奇思妙想啊。但是每个阶段真的不一样。我记得在儿艺的时候，我在想，我说那会儿当院长，我想，哎呀，这是我的梦想，因为这个从事十多年哈、原来的这个创作，然后又包括经营，那么我想，哎呀，这个一定要做一个梦幻式的这样的一个乐园。那这个乐园里无数种 IP 啊，无数种世界，创造了各种美好的世界，让每个孩子和每个家庭沉浸在其中，享受快乐时光。我觉得，哎，看着他们特别开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梦想。但是确实是每一步的这个改变，或者每一步跟随个人生活和工作的调整，你就会不断的角色在改变，梦想也在改变。现在就像刚才小仙儿对于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现在就想，哦，我的女儿正在青春期，如何我们俩能够在对话上产生那么直接的默契，能够她完全第一时间就能领会到我，体会到我做妈妈的这种心情。我觉得这种理解是最需要的。可能这个时候那些大的梦想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在彼此这种的一个这个最亲密的、最简单的、最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感，我觉得是最本质的。 哎呀，这也是董妈妈的其实不大不小的一个梦想，一个愿望了哈。 对，但其实很多、包括在这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啊，还有人性上面的一些东西，都是可以通过从舞台上面来呈现出来的。就说我们经常说，在生活当中啊，看一些戏，可以把你带入到人生百态当中， 然 后让你活得更明白哈。所以也想问问这个董宁哈、就说这个剧这次的演出季叫做梦想成真，是不是也是希望有更多的那个观众能在这个下面观看的时候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呢？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好，我觉得赵爽说到这个戏剧的本源哈、就我们其实一直，比如说我刚才说到我的个人哈，那么我原来看过一个绘本，它就是不要大喊大叫的妈妈啊，其实它就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戏剧内容，它是一个优秀的获奖的作品的一个绘本。那么我们其实戏剧的功能就是希望能够在舞台上把真正的这个社会问题，把真正我们的心理问题，把我们的思想真正在舞台上用最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最重要的是让观众理解。所以其实都把所有人的梦想聚焦在舞台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当然， 因为你每个人都能从这部戏这部作品中找到你所表达你所能呼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互动，这个是我认为我们这么多工作人员哈在台前幕后忙碌的一个这个情怀所在啊。那么集团的情怀所在就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表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梦想成真这样一个演出季。可能现在听到梦想成真这个词觉得不是特别的新鲜，但是其实呢这个是特别脚踏实地的一个方向。我们这个演出季已经是第五年了，今年是第五年。那么想想在五年前，其实我们就是希望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在做这样的一个演出季。那么梦想成真对于别的演出季它的不同，我觉得不仅仅是名字，不仅仅是我们在追梦，更重要的呢是它有着我们自己演艺集团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特色。因为演艺集团是改制以后的我们的院团的这个不断加入，我们现在27家公司中主要有9家的我们的国有院团。那么这9家院团是10个艺术门类，因为北歌是有歌剧和舞剧，所以一共是10大艺术品类。那么这就是很难的一个事情，我们如何能够让10门艺术品类在不断的推动它的艺术的发展。实际上演艺集团承担的非常就是重要的一个责任和担当，尤其面对现在的舞台剧，那可能面对着影视市场，包括游戏市场，包括各方面娱乐市场的不断的兴起，它其实面对着很多的市场带来的一种压力。因为我们改制了，所以像长军团长他们像这样又当艺术家又当院团长的人是深有体会的，就是我们又要抓创作，同时又要搞经营。 对， 那么在这种难度下，我们搞我们集团自有特色的演出季就尤为重要。因为社会上有很多的演出季，可能他们是整合了各方资源，就我搞了这个演出季，你也可以来参加，他也可以来参加，他们方方面面都在这个舞台，但是他缺乏个性， 它是个平台， 爱是一个平、仅仅是平台。而演艺集团的自己的这个演出季，梦想成真是我们的第一大品牌演出季，它其实是作为我们正常的艺术生产的一个平台。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老说这是一场练兵，这是一个你院团当年作品的体现，你这一年用功在哪儿了，您的作品拿出亮相，观众认不认可，而且是院团现代风貌的展现，你这精神头怎么样，精神气质在不在，角儿在不在，演员发展怎么样，你的台前幕后的各种的舞美进程到什么样，这些都是对一个院团艺术实力的一个检验。 对， 所以这是对我们自己内部。对于外部来讲呢，他实际上每一年他在这个时候集中能看到10种艺术门类的体现，而且呢全部都是原创，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这样的平台上有我们自身的 IP 特点，而且有我们自身的这个研发特点。所以我们希望在推这种演出季的时候不用特别的浮躁，而是要考量到我们真正对于原创性的追求，我们对于你这个艺术门类传承的推动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你对于这个 艺术门类的发展中与时代当下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要在每年中间有考量，包括你的票房业绩怎么样，我们都要设不同的奖。其实今年我们也还在这个第五年我们的创新上也非常推动的，今年我们其实就考虑到时代性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的脉搏跟舞台剧之间这两个词儿有的时候它有点矛盾，我们就希望它能找到中间的契合和融合点，所以我们今年一定加入了一个对话，这个青年第一站就走进了北大，这当然习总这昨天哈也是进入了北大，有这样好的学生，我们在北大中间选取了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甚至几位同学、九位同学进入到了我们九家院团，提前进了一天的体验，这个体验就不一样，因为他体验完了以后，第二天我们再在现场的时候，当时我们进到了北大那个我们吴总啊带着队一起对话的时候，这些学生完全跟我们以前想象的不一样，我们老觉得年轻人嘛看这个都是一个那样的眼光审视，但是其实不是，他们没有想到很多艺术本体的魅力散发着光芒，而且他们被感染，还甚至有的这个高材生我们都没有想到他文艺特点这么凸显，就居然能在一天之后领会能力非常强，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把这些传承文化呀，传统文化的这种积淀，能够让他们深入浅出的让他们认识到、理解到、热爱上，那后面不可估量，这个力量非常的强大。 对对对，刚才董总也是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梦想成真五月音乐季的这么一个演出季的缘起，包括介绍了一下我们北京演艺集团的这么非常好的非常大的一个演出的平台哈。那么其实说到今年2018年已经是第五届了哈，那么今年第五届咱们的演出季当中有哪些特色的演出呢？ 今年其实我们今年的演出季共是九部大戏哈，原来我们也考虑，因为好多院团就是想我们多上几部，当然我们还是想要精致一点，所以我们就中间九台戏，九个院团。那么在这九个院团中有七部都是新戏，这个进步新戏呢，我们想呢它这个有包罗万象，有不同种类的哈，可能有我们现在北京市正在推的歌唱北京，歌唱北京中间我们实际上从北歌的特点上来讲，它就是要以音乐歌手这个作为我们传唱的一个条件，就像去年我们集团推出新时代之歌一样，十九大第一时间推出，那么这回我们希望能够更接地气的从百姓的角度上切入，所以我们这回用了这个陈超做咱们这个快乐女声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主创给我们北歌的阿云嘎写了这首歌，那不久我们就马上能够让咱们的观众们能听到我们的杂技中杂，你们也都比较了解，咱们主持人也都去过我们中杂，跟我们中杂做了很多节目，中国杂技团一听脑海中咱们就能想象出我们杂技的样态和我们的这样的一种风格，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年在做了另外的杂技探索，就是新杂艺，因为在国际上我们在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杂技方式中间，对于戏剧和杂技本体的结合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那么同样都是肢体和音乐，在这样的状态下融入现代舞，融入到我们的秀，融入了我们传统的中国杂技的技艺，加上我们的戏剧构成的这个故事叙述，那么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很有一个这个不同的这样的创作方式的一种杂技，而且我们这回呢团队呢也是在尝试整个的国际化运作，所以用了国际的导演，那么包括我们的道具和视频的设计全部都是国外团队，我们也想看看在我们最精湛的中国杂技的演员身上与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些艺术生产方式结合以后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我们这会特别期待观众能够去看我们这样的一些亮点型的特色型的这个剧目，包括今天一会儿在座的三位那都有这个很多的要说的，那么这三部呢就是我们今天也要重点推荐的三部大戏，三部 重量级的一个作品。 哎，那咱们就挨个来说一说吧。 好好好， 对，我们先从这个李长君老师开始说哈，因为刚才也说了，现在独立出来了，肯定会推出一些全新的剧目。那这次参加这梦想成真演出季的这个剧目是怎么选择的，包括是怎么切这个梦想成真这个题儿的呢？ 这个是这样，首先我们参加的剧目呢是生如夏花现代民族音乐会，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推出的中华四季的一个系列品牌演出项目的其中之一。夏，我们这个系列演出总共有四场，春夏秋冬每季一场。春的我们在春分演的春天颂，夏呢就是这场在这个立夏演这个生如夏花，秋呢是在立秋演卢沟晓月，冬呢是在冬至演冬季恋歌。所以我在这也做一个广告，我们除了演完夏这场之后还有两场要演。那这样的话呢，另外一个刚才提到了说我们是15年独立的，独立之后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创新，本身一个新团嘛，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做的是现代民族音乐会，我们一直追求的创作方向就是好听好看，这音乐会不能光好听还得好看，这是我们的创作方向。所以也希望观众在5号6号这两天晚上来看看我们的好听好看的生如夏花。 哎，那我们问问吧，那如何结合生如夏花这样一个主题呢？ 落地的说啊，就是我们把生如夏花谱出的这首歌给改编成了民乐合奏。然后里面有唱有和声，甚至于我们请了一个委内瑞拉的一个打击演奏家在里面打康佳邦戈，打这些拉丁打击乐。都是一些创新。 哎，我觉得很多国外打击乐特别有意思，就是原来我接触过一些这个国外打击乐，比如说抬一个锅你感觉就上来了，然后其实那个是一个很棒的打击乐器啊，就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民族乐器去相契合的一些东西，是吗？ 它会让我们这个民族音乐动感十足，时尚现代。就加上这些打击乐器之后。 那这样的一个西洋乐器和咱们的民族乐器相融合的时候，您的第一听感是如何呢？ 我觉得拉近了舞台上的人和台下的人的一个距离。 你 让大家坐在观众席里得高兴，听着舒服，看着好看， 而且更具有富有感染力，是不是？ 对，而且好像据说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搭配，包括这个你像二胡和大提的一个搭配， 对，菊花台 啊， 菊花台，大家耳熟能详的周杰伦的歌曲，用大提琴和二胡中西合璧。 其实这两个音色上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对， 它本身一个是西洋乐器，一个是咱们中国的民族乐器，怎么会想出这么创新的一些想法哈？咱们可以在下半段当中呢仔细聊一聊。 对，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演出单哈，有很多特别有创新意义的一些演出呈现在舞台上。 是的，今晚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介绍。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流水冲刷的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0。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个一个的溜走。找资金，用装置，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上半节我也说过，就是说我们希望做好听好看的音乐给观众，另外一个要拉近跟观众的距离， 嗯， 所以我们这次选的好多乐曲其实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改编的， 哦， 包括曲风上是有爵士乐风格的，甚至有波萨诺瓦风格的， 哦， 就是完全是这种时尚现代， 跳起来才对， 那绝对是的，音乐一响大家就想动。 原来李团是打击乐出身 啊， 他们现在班子的几个人全部都是打击乐手， 哇，那所以咱们选择的曲目表演起来肯定韵律感更强， 哎，所以每场音乐会我们都想在打击乐方面出点彩。 天，您这有私心呀，啊，您这是。而且听说咱们这场演出啊，音乐会当中还邀请到了很多非常著名的一些演奏家加盟，是吗？ 对 啊， 你像陈军老师， 嗯， 陈军老师可能大家知道他的父亲战马奔腾那个二胡独奏曲， 嗯， 是他的父亲， 哦， 现在呢他的女儿也在拉二胡， 哦， 所以这次我们请他跟我们一起合作，叫太极琴侠，他带着他的女儿一起来演奏， 嘿， 这首乐曲 有侠气， 另外我们的这个音乐总监这次请的是两次格莱美的获奖者吴彤， 嗯， 作为我们这场音乐会的音乐总监，包括前期我们曲目的规划呀，设计呀，他都在参与， 嗯， 只是我们这两天在排练当中，因为他在美国呢，现在赶不回来，所以一直关注着我们这个排练。 嗯，我觉得他想法特别多， 对 对，嗯， 真的就是他会把很多东西搭配到一块儿，会有不一样的组合的效果。 对， 我们觉得不搭的一些东西搭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效果出现哈，嗯？ 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一种交流和对撞， 对 对吧？ 然后包括今天也这个带来我们让我们体验一下的一首歌哈，是由这个是三弦， 嗯， 对 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爵士风格的一些东西， 爵士乐， 对， 夏日皇宫。这个其实也是在说我们老北京的故宫，北京皇城文化很重要，包括说故宫啊、颐和园这都皇城文化。那这首三弦曲就是描写我们夏日的故宫。 好嘞，那咱们接下来就先听为快吧。 那这个是小编制的，我们演出是大乐队的。 哦。Thank you. 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来自于北京民族乐团生如夏花现代民族音乐会当中的一段曲目哈。我们再问问李团吧，哎，我们觉得其实听后的感觉真的是哈，就是感觉所有的演员在舞台上演奏的时候，表演的时候都是特别自由和奔放以及随性的。因为我们其实知道之前的很多民族音乐作品它的规制非常的规整，对，但是这首乐曲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自由、热情、奔放，很随性，是吗？ 对，现在我觉得日新月异，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我觉得各行各业都应该跟上，包括我们的民族音乐。说如果要老停留在花好月圆、喜羊羊，那就不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那现在年轻人他喜欢听什么？比如说我们这种爵士乐风格的，是吧？刚才你说很随性，是，他这里面有一大段是即兴 solo 的， 哦， 包括演出时也一样，他有一段是即兴的，他凭着感觉来弹那一段。 那后边五十多人的大乐队就得 给他一个节奏，给他一个节奏，哎，就比如这是多少小节，他在那走着，走他自己的一段， 哇，哎，不容易， 这有一种在北京城楼上面喝威士忌的感觉啊。 哎，北京将来就是世界的中心啊， 厉害了哈。 真的，就是它那个味道是这座城市的味道，但它的节奏是年轻人的节奏， 对， 所以你会觉得这种混搭其实会撞击出来很多火花。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共同期待一下。我们这张演出的时间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李团。 5月5号、6号两天晚上7:30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哦呦， 就是这周末了， 对， 很快了， 这周末两天， 快了。 赶紧的，还有好多音乐特别好听，刚才我们都想去听一听了哈。 是，这只是其中 一场，票已经全都售罄了。 哦呦， 第二场也剩不了几张了， 还剩几张， 也剩不了几张了， 赶紧的， 票卖的非常好， 那就只能卖挂票了。你好，那刚刚我们介绍完了这场生如夏花，咱们再来聊聊咱们北京儿艺的优秀作品吧。 这个儿童剧哈， 那听说这部儿童剧其实选择的这个角度啊非常的独特，就是反映了一部当下儿童的心理的一部剧，是家长和孩子关系的儿童剧哈。这种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现在很多家庭所深入想要探讨的。为什么咱们的这部剧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题材呢？ 刚才李团说我们的民族音乐要紧跟时代，我们的儿童剧也要紧跟当下，不能总是停留在改编童话那样子的一个阶段。像我们这一次选取的这个主人公，他就非常有特点，他是一个年年考试第一名，门门功课100分，不仅性格好，长得也好看，就连指甲盖都是双眼皮的别人家的孩子。 哇， 就是所有的家长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优秀，能够像他这样出众。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故事让观众看到，就是这样优秀的孩子背后他的心灵渴求的是什么，其实是情感，是温度，是像孩子一样自由自在的玩耍。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儿童剧去解决一些家长的焦虑，也让现在的孩子能够知道自己是被理解的。同时我们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老人，是一个奶奶，她就是北京童谣的一个承载者，在她的身上有很多老北京人特有的情怀，以及老北京人的童年。刚才主持人问我说你们可以去看吗？绝对没问题，我们这个戏适合3岁到90岁的人，就只要能走能坐那儿都可以看。 作品都是群众人口。 对，是，而且不同年龄段的人在其中一定都会得到自己的感悟，会有收获。 就说其实这个并不是说专门写给孩子看的，善就是善，恶就是恶，白雪公主七个小矮人那种感觉的故事。 对，这不是一部简单的儿童剧，应该这么说。 对， 北京儿艺在近几年的创作中间，它的特色在全就是它在全国的儿童剧的特色中间，它是偏向现实主义题材儿童剧。所以它前面的想飞的孩子、胡同.com 还有足球少年这三部都是少儿现实主义的三部曲。所以童谣呢，应该讲是把三部曲之后的一些经验进行了总结，在这个上面继续深化在这个现实主义题材方面的一个这个应该说不叫探索了，应该相对 阶段性的总结。 嗯， 而且呢，他在权重人口这个问题上呢，就一直北京二一自己内部从来也都在探讨中，就是对于我们的分类实际上是特别清晰的，哪些是偏向更像低幼，也有一些戏专门就是低幼的， 对， 有一些戏是校园的，而像这样的大戏，它其实相对是权重的，因为它为的是合家欢，就是我们各自角色不同，但是共同走进剧场，而得到了各自不同的收获和营养。 嗯， 它是这样一个戏。 那刚才董总其实也提到，咱们北京二一呢，先后创作了这个现实主义系列题材的作品《想飞的孩子》、《胡同.com》以及《足球少年》。其实对于这个类型的题材，我们的创作方面应该是非常有心得了哈。 嗯、 那张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作为这个北京二一的优秀青年编剧，在这部剧的这个编创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我是跟着儿艺的这个现实主义的几部儿童剧的创作一点点成长起来的。其实每一次都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因为现实主义的儿童剧它不像是童话改编，也不像是甚至不像是原创的童话题材，它有非常广阔的空间，我们一定要遵循现实逻辑，所有的人物都要有现实意义，都是我们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在表现现实的同时又不能太过于沉重，还要尊重儿童的审美特性，还要让孩子们能够看得进去，看得下去，能够让他们愉快的接受到我们想要向他们传达的内容，这个之间的平衡其实是每次都要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嗯， 就说现在孩子其实很小就懂得很多事儿， 对，是的， 对、但孩子他有自己的一个接受事物的规律，就说你不能说教，你越说越不听，因为他很叛逆，对吧？就你又得让他去接受，但是你又得让他觉得这东西不幼稚哈。 对，是的， 这个分寸很难拿捏吧？所以这个儿童剧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哈，叫做《北京童谣》，里面也是讲了一些老北京的事儿，是吧？ 既有当下，又有过往，还有未来。 哦，包含的内容方面还挺多。那小演员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困难呢？ 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是成年人，都是专业的儿童剧演员，其中有些是国家一级演员，已经当妈妈了，她依然在台上去演小男孩，并且让台下的小朋友们认不出来。 哦，这个又是儿艺的一个也算特色。 对，是的， 对，就是以前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儿童剧都是穿着人偶的形象哈，演个猴子，演个大象， 是 吧？ 长颈鹿。 对， 对，现在都是以真人面貌出现，而且要让小孩觉得他是我们同龄人，其实这个也是对演员那种挑战吧。 对，是，孩子们是会相信的，因为我们的演员都很专业，非常有创作能力。 这个我们也很期待哈。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正在直播的视频当中宣传海报，我觉得那海报做的风格特别像 Coco 那部电影。 对对，其实我们在风格上面有一点像，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故事。 来，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场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吧。 是在6月1号、2号在民族宫剧院有三场演出。 还除此以外，它还有好几场包场。 对， 因为六一大戏、 对 于北京二一来说，对于集团来说都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日子。一段时光，在这个的前后，基本上所有的儿童剧院的工作人员都会忙疯了，因为在这个演出最多的时候，一天都演三场。 对对， 就是他大量的量，但是确实能给家庭带来欢乐的时候，演员们非常辛苦，但是非常敬业。 对，尤其 拼了， 优秀啊！ 真的，儿童剧演员是我觉得比一般的演员还要辛苦一点，因为他们要学习儿童的那种肢体动作，就是要比别人的动作幅度更大， 对， 要更活泼，在台上跳来跳去的。 对，而且他们牺牲也很大，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吸引太多的流量。 但是他们默默的付出真的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的童年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幸福感。 对，是的， 所以要把掌声送给咱们北京二一的演员们，全体演职人员，是不是哈？谢谢你们。 谢谢 、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聊一聊丁老师，咱们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在这一次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哪一部作品呢？ 带来的是这个梆子老八本之一的《春秋笔》。刚才说了，这出戏是我曾经的一个梦想吧。最早呢就是1938年 当时呢，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和梆子名家硕书红和狮子黑学习了这出戏，并移植了这出戏。因为马先生呢是一个酷爱梆子的京剧大师，他小时候就是看所谓梆皇体系嘛，梆子和皮黄就是京剧两下锅的宝胜和演戏，所以呢就是有了从艺的这个想法。春秋笔呢一直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戏，当年呢他去我们老家沈阳演出，很遗憾就是我爷当时看了别的戏没有看到这出戏，后来呢在他有生之年一直都没有看到。由于种种原因呢，就是马先生这出戏也很少全部的呈现，所以说我爷很遗憾的没有赶到。把这出戏呢恢复全剧也其实也是马先生后人的一个愿望。后来马先生后人跟我机缘巧合我们结识了，所以呢由于两家的这个渊源吧，马先生的孙子交给了爷爷的孙子我，所以就写了这个戏。当时呢其实我还在大学，2015年，当时是获得了一个文化部的第一年稿的三个一批剧本扶持， 对， 入选了这个项目。其实呢当年啊这个戏很流行，因为大街小巷全是未曾开眼未忘我望尊一声鬼差你细听端详，大街小巷都是朗朗上口，甚至在巷很多巷里像这个一边洗澡一边泡浴都一边泡、 哎、对 所以是非常火的一个戏。后来呢就是说我拿到了马先生的母本，因为马先生当年弄这戏也是有一个故事。第一个呢是他跟梆子艺术的这种交易，就是交流和友谊这么一个交易。当时他就请来了这个梆子演员在他的大北京新剧院演了一场，等于说呢就是之前很多梆子戏是在天桥，当时马先生的新剧院是北京最豪华最现代化的一个演传统戏曲的剧场，他等于说其实也为梆子艺术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把梆子请到了自己舞台，就演出春秋笔，他在学习，后来移植了这出戏。然后呢我们去年排出来了，去年是抗战中年，因为马先生的另一出移植自梆子的代表作穿龙珠，因为反映民族思想反抗异族压迫反抗异族侵略被禁演了，于是马先生在这种背景下排了这出戏。去年呢正好是抗战周年，我们团呢就是在这两个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吧，一个是抗战周年，一个是这出戏移植80周年的节点，把这出戏拿进来。所以说到去年呢入选这个国家艺术基金，也是呢由马派的这个名家现在是名师了高彤老师，然后呢他来再把当年梆子教给京剧的这些精彩的技巧这些重要的这个戏路再教给我们梆子，由张子刚老师呢就再结合自己的银派，因为他可能就是一种风格了，就同样是刚才这个词儿，银派就比较舒缓，他就未曾开眼泪汪汪尊一声鬼差细听端详，就确实是风格上有 老戏新味道。 对，就是说一个是跨剧种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情境的核心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它因为它流派的风格和剧种的风格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上是有区别。但是我们说这出戏从就它的母题是昆曲了，从昆曲到梆子把这个戏唱火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说昆曲演这出戏的舞台资料，是梆子演员前辈梆子演员们把这出戏唱火了，再移植到京剧，再到今天整整80周年，是一个很圆满的历程。然后呢这次呢我们有好多结合时代的方面，因为呢其实我们原来啊来说这个京昆梆不分家嘛， 对， 当然说这个昆曲和梆子对于京剧的形成是有很大作用的，尤其是梆皇体系，其实很多剧种啊要跟京剧合演都得排京剧排前头，但是我们说梆皇体系就是说它的形式技巧审美和剧目它是滋养的京剧，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呢也是因为马先生当年有就是在最后史官王彦成当得知这个义仆替自己 替自己殉难以后，他到军营里去筹集粮草，然后唱首亮杀，用这个计策破敌的时候要唱大段昆曲。那么马先生当年是唱群曲，然后我们的总导演石宏图老师觉得我们就默不住，就恢复这个了，这是有提议。当时就是由我领唱，因为这个曲子确实现在会的不多了。 嗯， 然后呢我们一起把这个恢复了。然后经了石老师提议，说我们既然就是帮皇体系、京昆帮体系，我们有这个唱群曲，就是大家一起成长曲的这个，然后配身段动作的传统，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说西方有歌队嘛，就古希腊悲剧的源头，但是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歌队，其实这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在当代的一种创新。因为马先生当时排这个戏之前啊，就说一句话，就是他的艺术理念，说戏曲是表演，或者说就是戏剧，就是戏曲的这个戏剧那个形式，其实指的就是要复古，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传统的四功五法，但是戏曲的含义要取新，就是说我们这个其实它的取新并不是说迎合时代或者是迎合流行，它追求的是一种永恒，是那个时代有没有跟永恒的人类情感这种价值有脱节。我们其实作为艺术家要比这个当时那个时代人看得远，所以说马先生很多戏流传很深广，虽然说梆子这出戏很好，但后来其实很多梆子前辈这出戏基本就是演沙溢，全出的已经不太容易拿出来了。后来呢，就是通过这个机会，就是也是河北梆子很难有这么一个契机，正好在这个时间节点把这个完整的春秋笔拿了出来。马先生呢，他当时因为您看这个我们写的原著编剧是四位，其实呢就是很像现在的这个创作规律了，因为马连良先生作为主演，其实他是又是导演又是总策划又是制作人，所以其实他是要写故事大纲的，相当于现在这个提纲 总策划， 其实他也参与编剧工作的，然后李青也是帮他做这个工作，吴焕孙和翁永红两位剧作家他来是写的具体的内容。然后呢，翁先生其实主要是勾连一些琐碎场子，勾连全剧，吴先生呢是点染这个主要的行动和意境，所以说是通力合作。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剧作模式，这个团队编剧剧作模式，其实在80年前已经有了。 对，可见啊，这部《春秋笔》呢是经过了多位名家的齐力合作才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么这部剧的演出时间和地点，来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部戏的演出时间是在下周5月11、12号，也是在这个 周末。 周末民族 周末的两天。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了，董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我们的这个演出戏还有哪些特色推荐给大家 安排。 其实刚才我说我们的这个院团的这个年轻编剧今天真是李团，因为不仅仅是管理者创作者，那么今天来为什么选择两位编剧来哈，也是刚才嘉鹏在这讲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看想不想的，一个这么年轻的人， 对呀， 居然对这么古老的一个曲种这么的了解，那像现在这样的人才已经很少了。我们现在19大的时候领导一直在说抓两个一大批，就是我们文艺院团最主要的，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呢能够把这样的年轻的优秀创作力量集中在我们的原创作品中，包括像这样的鼓舞，这是应该经典作品的推动和改编中。那么我们演出季目的就是在把这个优秀的作品拿出来，优秀的人才展现出来，所以呢也希望呢通过今年的5月能够让所有的戏迷乐迷们感觉到一年一度的过瘾时光不要轻易的错过啊。然后每一个周末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精彩演出，所以今天还有没有来得及这个介绍的我们的驼峰行动，我们的古城暗战，我们的评剧良宵经典的我们的这个花落花又开曲剧团刚刚进行完，所以呢精彩演出很多， 对，我们共同期待，也预祝这次演出季能够取得圆满成功。那么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那稍后呢是听听堂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那我们明晚再会啦。